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再到摘金奇缘，好莱坞为何能够一直借东方题材疯狂捞金？从燃烧到小偷家族，再到寄生虫，为何日韩电影近年来能够拿奖拿到手软，征服全世界无数的观众？知名电影学者、专栏作家、影响全世界编剧的必读经典故事的译者周铁东的新作《号脉电影增订版》日前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直击行业症结，带你解码好莱坞及全球电影市场，揭秘文化资本的深层逻辑，洞察行业发展变化，刷新看电影的思维视野，让我们更好地讲出更有影响力的中国故事。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当中，就为您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周铁东和责编一起来号脉中国电影。另外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和电影相关的话题。一位呢就是《号脉电影》的作者、电影学者、大众电影和中国银幕的专栏作家，同时呢也曾经担任过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的总经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审议，周铁东老师。周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是号脉电影的编辑，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任华栋。哎，任华栋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中秋节刚刚过，那北京国际电影节就拉开了帷幕哈。那么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都跟大家聊一聊和电影相关的话题，跟大家介绍一下和电影相关的书籍。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号脉电影这本书。我们的周铁东老师现在并不在国内，而在远隔重洋万里之外的美国的西海岸。您能说一下您现在正在美国的哪里吗？ 洛杉矶啊，对，也就是好莱坞的府地吧。 所以呢，今天我们只能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哈，咱们一块儿来聊一聊有关电影的话题。因为现在呢，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当中哈。其实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现在不同的大大小小的电影节有很多哈。那于是啊，有些对电影行业并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说，那电影节不就是这个集中放几部电影，然后再颁几个奖吗？周铁东老师，您作为业内人士，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影节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它是不是仅仅就是多放几部电影啊，颁几个奖就完事了？电影节的意义在于哪里呢？ 根据好莱坞的定义，电影节是一种以集中放映电影为主要内容的特殊的商业、社会和文化活动，通常在某一城市举行，持续数日，可能辅之以电影研讨会、专题论坛和招待会等等，并以评奖和发奖作为活动的高潮。大电影节呢都会负责一个同样规模的电影市场作为影片的销售场所，以此来兑现影片在电影节上制造出来的神秘感。电影节靠收取报名费、出售电影票并广纳赞助来赚钱，而电影市场呢，这是靠向电影片商出租场放映场次来盈利，面向所有花钱报名的电影买主来放映。在世界各地的重要电影节呢，分布在柏林、戛纳、威尼斯、洛杉矶、东京、上海和北京。因为中国现在有两个 A 类电影节，就是北京电影节和上海电影节。因为全球啊有那个6000多个电影节， 啊，在电影节呢就分了 A 类和 B 类。A 类呢就是说呢，我们就说严格说就是综合性电影节，评奖有放映，有那个有电影市场，啊，就这样的。B 类电影节呢就是属于专业的电影节，比如武侠功夫像这种电影节呢，它就属于呢我们就说是专业电影节啊，像这种电影节呢，而且各个大学、各个城市，尤其是那什么，就是说那个小城市啊，他通过电影节呢来呢，我们就说当着自己城市的名片来展示自己。 电影节的举办，它对于电影行业的发展，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推动的作用呢？ 从那个什么，就是说电影本身来说呢，电影产品本身呢是一个什么跳向国际市场的目标市场的一个跳板。就通过电影节，很多电影人呢，尤其是独立电影人的独立小片，那个艺术片呢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他把电影节当作向全世界，咱们就是说展示的一个平台，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因为电影节是最廉价的，找发行商发行费呢，我们就是非常的高，是吧？他通过电影节，而且 A 类电影节呢，会要求那个电影啊，说是全球首映，至少是国际首映，就是说你在国内放的可以，但是你在国际上没有放过啊，是这样的影片才能呢，我们就说有资格参加 A 类电影节。严格说起来，你除了参加电影节的成本以外呢，都是免费的。然后呢，你的影片要足够好的话，在那儿对买主一看，哎，这片子不错，我就买了。对电影人本身而言呢，说是登堂入室的台阶。就通过电影节一旦获奖，你就进入世界主流了。导演呢，他就不再利用电影节了，他通过电影节呢，我们就说呢立身，是吧？来确定自己的嘛名位。电影节呢，毕竟是呢，我们就说商业。是吧？因为好莱坞啊，这关于把那个什么，就是说电影发归为两类，是吧？一个是呢，我们就说那个啊，对，好莱坞电影啊的，一个是非好莱坞电影。好莱坞电影就是商业电影，非好莱坞电影呢，就是那么属于艺术电影，这样的。就是说我曾经有一个，对，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好莱坞影片占领着呢，我们就说全球啊90%以上的主流市场份额，而非好莱坞影片呢，拿走了全球90%以上的电影奖项。你看，你们去说好莱坞大片去上他哪个电影节获奖，他不需要这个，他要的是呢，我们就说是市场份额，把这电影节建立的神秘感、知名度、能见度、知名度，他在电影市场上来兑现。但是你不能一辈子停留在电影节的层面。你到最终你还得去面向市场。 刚才呢，您是跟大家非常详尽的解读了一下什么是电影节哈，以及电影节的意义。那您作为呢这个从事电影进出口工作30多年，而且呢拥有10多年好莱坞影视工作经验的一位这个专家学者，那么您觉得目前我们中国的电影节，我们先从这个就是 A 类电影节哈，像您所提到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现在正在举办的，还有上海国际电影节和这种全球知名的国际电影节相比，像戛纳呀、威尼斯啊、洛杉矶呀、柏林啊这样的电影节相比，是不是还存在一些差距？ 严格说起来，从那个组织形式来说呢，应该是呢，我们就是说是完全克隆了。组织形式来说比较成功，但是我们现在就像我的文章中呢，只能描述一个电影、电影奖、电影节和电影产业之间，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某种啊必然的内在的逻辑联系。现在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在逻辑链上呢。我们呢，我们就说还做的不够。就说严格说起来，电影节呢，我们就说它是褒奖艺术的，它没有限制，因为它是面向全球的电影放开，它是那么就讲究电影文化多样性，尤其是戛纳那样的电影节，因为法国是最讲究文化多样性的。电影节它有评审制度，但是它没有那么就说审查制度。你的影片在戛纳电影节啊，对，无论是呢，我们就是说展映呢，还是呢，我们就是说那个就是参赛了，还是在市场放映呢？因为它那个市场啊，它是开放的，它没有进口指标。电影啊，电影奖、电影节和电影产业之间和电影市场那样，我们就说那个勾连方面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说没有形成一个什么，就是那个顺畅的渠道。比如说呢，我们就说，所以我因为我在北京电影节、上海电影节，我都给当过他们的选片人，也给他们当过顾问。在选片上面，就是在邀片上面，我们就有这个限制。有一个电影人，他一部影片，如果威尼斯电影节和北京电影节之间，如果他的影片在我们的电影节上获奖了，然后能够顺利的在我们的我们就说电影市场上发行，他就肯定会特别考虑。但是我们现在有进口指标，有那么有审查制度，他的电影即使是获了奖了，也未必能够引进到我们这个市场，他没有后续的那么就说下游，他就可能会就有点犹豫了。我们现在缺这个勾连。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咱们这本书哈，叫做《号脉电影》， 那么到底号脉这两个字应该如何来理解？我们先请到我们今天在演播室当中的我们的编辑哈，这个任华栋呢，跟大家先来说一说，然后我们再请周铁东老师跟大家讲一讲。 我最开始看到号脉这两个字儿的时候，就觉得它非常有画面感，就很生动形象的一个词儿。在深入了解周老师这本书的内容之后呢，我就发现他跟他的这个内容是非常的匹配的。周老师这个书的内容可以说非常丰富，它涉及这个电影的方方面面，而且它也是立足咱们中国电影，从咱们中国电影的发展的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写作的。 是不是有点像老中医那？ 对，我正想说号脉这个词儿一般都是中医在问诊的时候，对，问诊的时候的 各种疑难杂症咱们都能解决，书里都有。 那周铁东老师，您最开始的时候这本书哈，为什么要把它叫做号脉电影呢？ 你当时啊，就是因为我那个在好几个杂志写专栏，展的文章也有好几百，就有一哥们儿呢，就是啊，他就推荐，他说啊，对，他你这么多文章，你应该那个什么，就是说集结出版，推荐给了一出版社，也是哥们儿啊的啊，都是北大同学。那叫什么名儿呢？好，那哥们儿就说，那咱们就叫号脉电影吧。当时我就特别排斥这个片名，和我周铁东何能何德去给电影号脉啊，是吧？我也只是一个电影的学生而已，我就说我就拒绝用。但是呢，出版社啊的主编也好，编辑也好，这个书名好，他们就坚持要用，坚持要用呢。我就坚决不让用，最后呢，我们就是说就妥协。2013版里面呢，我就加了一个副标题，叫《周铁东电影评论》。评论呢，我们就是说我觉得也有点拖大，然后呢，我就把那个评论就改成杂论了。而且呢，那个责编呢找了一幅图，用的是那《指环王》里面那个老头，都跟号脉一样的。他这个书啊，就是说印出来以后没多长时间就卖光了啊，还卖的挺好的。完以后呢，既然是用了，是吧？那就好好号脉呗。这号脉呢，我的理解就是提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啊。就像那我们就说剧本医生，就刚才那个小人说的是吧？就说把那个什么，就是说电影的，就是说我所看到的电影的疑难杂症，然后呢，结合我所了解的国际电影市场的呢，我们就说那种先进经验，就是说来看看咱们应该怎么办。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呢， 对对对， 是号脉电影的这一个增订版哈。我注意到呢，您在这个增订版当中啊，增加了一个增订版的自序。那这里面其实呢，传达出了您的很多对于电影的理解、电影的观点。那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呢，就是涉及到这种类型化创作的问题。那么您在这个增订版自序当中也提到了，好莱坞电影开创了这种类型化电影的先河。 担心战争爆发了怎么办？是吗？我们不用害怕，不用，任何战争都不会进入我们俩的世界。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像现在一样爱你。 总督去世已经3个月了，我要求你们把军队行政权全部交给我。 无声就是默许，是吗？ 元帅的上将， 我是国王恩准的新总督。 因为我的酒被某个不愿意我那天晚上露面的人放了麻醉药。 亲爱的， 哇， 蜘蛛侠来了， 快跑孩子， 快跑， 这种目前电影工业的发展就相当于这种类型化电影的这样的发展。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类型化电影呢？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首先呢，它是一种创作方法，因为你根据类型来创作的话，你就那么有个模板，而且呢，观众也有预期啊。对，观众呢，我们就说，哎，我喜欢看呢，我们就说那个的武侠的，对，我喜欢看呢，我们就说动作冒险的，我喜欢看浪漫喜剧，它有它的类型常规，你根据那类型框你填空就行了。艾科不是说了，所有的伟大的电影都是陈词滥调，我对陈词滥调进行翻新，就是说它是一种创作方法，可以跟我们就是说前辈致敬，可以抄袭别人的，不但不被起诉，还能够呢我们更为市场和观众接受，这是一个。然后呢？营销手段，对，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总结，一部影片最短的说明书是类型。你比如说动作片，一个词儿把那个什么，就是说千言万语要说的东西说出来了啊，对，要把那什么喜欢类型动作的影迷就归到了你的麾下了。好莱坞的每一部商业大片，它在出炉之前，在上映之前，它至少要6个版本以上的预告片。譬如说 浪漫喜剧，他就强调呢，我们就说这个浪漫喜剧的元素， 嗯， 他就贴在呢，我们就说浪漫喜剧的，我们就说那个影片前面，让浪漫喜剧的观众呢实行跨越去看他这个，我们就说动作冒险，动作冒险是最大的类型。他就说不同的针对不同的定位观众，他进行呢，我们就说营销，所以呢，它是一种营销手段。对对，第三个维度呢就是工业属性，所谓工业产品是吧？它具有它的无限可复制，就这一款耐克鞋。那个鞋呢，我们就是你做了好卖的话，我可以无限复制。 对， 电影呢，同时是工业产品，但是呢，它又是心灵产品。你说一个故事，你讲一遍以后呢，我们就说你再同时再讲一千遍一万遍，就没人听了。 嗯， 就那怎么办？把那个不可复制的心灵产品，要让它具有那样我们说可复制的中工业属性，创立类型常规，无限复制。好莱坞为什么能风靡全球？就是想当年是吧？他西迁之后，利用了我们加州300天，加州啊，南加州啊，就天然的外景地，就无限的炮制西部片。首先把那我们就说欧洲电影给灭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席卷全球，对，然后就是价值取向。所以这个电影的价值啊，这样的它特别重要。你像那我们就说西部片肯定是惩恶扬善。你看美国的好莱坞呢，我们就说主流大片全部是呢，我们就说正义必须战胜邪恶。就是原本中还有一个关于类型界定的杂谈和关于类型定位的杂役，成了我们把它精华浓缩成我们刚刚的新版这个序了。 从出版方来说哈，作为编辑又是刚开始是如何和周铁东老师进行沟通的？ 其实周老师呢和我们后浪电影一直有这个比较深入的合作。嗯，因为我们不光做这个全品类的电影图书，还会举办一些线下的这个分享活动和讲座。 嗯， 那么周老师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位讲师，而且他的讲座那个反响非常热烈。有了这样一个缘分呢，我们就想着要不要继续合作做一个书。因为目前市场上其实咱们国内自己人写的针对咱们中国电影产业这块方向的书其实是比较少的。嗯，而且很难像周老师的语言这么生动这么活泼，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要做这么一本立足咱们中国电影的精品的这种产业书的这种想法，所以就这样一步步做出了这本增订版的浩麦电影。 跟周铁东老师有没有商量沟通一下哈？比如说增订要增加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从这个后浪这边又是如何跟这个周铁东老师来沟通的？ 这边的话其实周老师他自己就一直他笔耕不辍吧，可以说。对，周老师特别善于思考，特别善于写一些电影观察类的这种文章，而且很贴近我们普通观众、普通那个大众影迷他们关心的这个东西。我们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周老师也一直在给我们新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它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新片的分析，关于咱们就是时下比较热衷讨论的这个话题，比如说什么。互联网电影网大呀，还有 对 还有网飞对于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个冲击，周老师在这个书里都有非常详细的这个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可不可以叫我们踢球啊？ 还踢球？睡醒就砍人，哇！你看他就要醒了，马上。 我不怕，就算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出动点啊！斧头帮大哥在里面睡午觉，哪个不怕死的？向前一步啊！哦，那就是没得商量。好啊，江湖规矩，单挑啊，就是一个对一个，谁也不想犯规啊。 此剑随寡人征战南北也有10年了，寡人能有残剑大侠这样的知己，便是死也足矣。你就为天下决定这一剑吧。 这一剑臣必须刺，刺了这一剑很多人都会死，而大王会活着。死去的人请大王记着。 那最高的境界。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两个电影片段呢，是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和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这两部电影作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代表，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在这本书当中，很多问题您都谈到了，比如说我们中国电影的走出去的战略哈，这个您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那另外就是如何把这个中国元素更好的和这种商业电影和电影的工业化结合到一起。还有呢，就是我发现在周铁东老师您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这样的观点，比如说您那里面曾经提到就是这种新技术，那么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一种反噬的效果。哎，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观点，周铁东老师能不能挑这么一两个您觉得有代表性的观点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是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3D。 3D 呢都以为是呢，我们就说新技术。最早啊，就是说咱们那个国内80年代，我们的北影厂呢就那我们就是说就拍出了那个 3D 电影，而且我还把这个 3D 电影卖给我们的印度客户了。对，当时有一个电影 3D 的叫欢欢与笑笑。所以这个技术啊，严格说起来呢 ,3D 啊，它是呢我们就说比电影本身还古老。大家都知道那么电影是1895年12月28号诞生的。但是呢这个 3D 技术呢，它是呢我们就说1833年对，就比电影早60年的时候 ,3D 电影的基本组件就已经齐全了。到1915年的时候，电影那个什么就是说20周年的时候呢，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就是说完全成熟的电影技术。这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吊诡的事情呢。 对啊， 为什么在过去100多年间是吧，想那个跟电影融合，电影呢总是跟它若即若离。1950年代呢，我们就是说和那个1980年代，就刚才我们拍《欢欢笑笑》的那个时候，它有个短暂的惊奇，它只是那么一个视觉惊奇。9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就说电影已经开始数字化了 ，IMAX 呢，我们就说建了一些高端影院，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是吧？它有一些小众展示。就在这个时候，它一直没有形成产业规模，这样的。真正形成产业规模，就是说从1833年开始，一直到呢，我们就是说，一直到2009年，它就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电影主流。真正进入电影主流啊，而且呢，我们就说形成了产业规模的，就是《阿凡达》的开始。阿凡达为什么那么卡梅隆那么就是拍了15年才拍完？一个是钱的问题，因为他当时是最贵的影片，再一个是技术问题。他觉得呢，就是说我一定要呢，就是说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他借助于呢，就是说数字的技术支撑啊，一个是数字放映，一个是数字拍摄，就才让电影呢 ，3D 电影技术啊诞生100多年以后呢，达到了它的峰值体验。就是说现在没有一个电影，包括后面呢，我们所有的电影，无论是2转3的，还是直接呢，我们就是这样拍的，都没有一个超过《阿凡达》。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呢，我们就说电影 ，3D 电影盛嚣尘上的时候呢，我连着写了10篇呢，我们就说 ，3D 的文章，唱衰 3D。无论是美国还是呢，我们就说中国的，就说周铁东，你把这个 3D 给写死了，知道吧？啊，确实被我写死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电影技术是吧？啊，你看，想当年呢，我们就是从默片。是吧，从默片到有声片的时候，一批人被淘汰了。默片时代的巅峰时期，然后呢到有声片的过渡时期的时候，一批垃圾烂片出来了。因为呢我们就说电影艺术家们，尤其是电影演员，过去不用说话的电影演员，然后呢一旦面对声音，面对录音，不会说话了，或者话也说不好了，说不会话了，话也不会说了，就说有很多演员就被淘汰了。第二个反思的时候，从黑白片到什么彩色片呢，我们就说转型的时候，又有一批呢，我们就说垃圾烂片出来了。然后还有呢，我们就说技术反噬的时候呢，就是从胶片到呢，我们就说数字的时候，又有技术反噬。你看那我们就说好莱坞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数字和胶片过渡时间呢？那时呢，我们就是好莱坞垃圾烂片最泛滥的时候，包括中国也是这样的。用惯了胶片的呢，我们就说艺术家们，他突然呢，我们就是面对新的数字技术，是吧？尤其是 CGI 那样的东西，你看多少 CGI 的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啊！所谓我们就是叫五毛特效嘛，这种五毛特效，它毁艺术家呀，它毁艺术品呐。我就那我们就是说，经常就是说，所谓电影盲、技术痴和资本狂，他肯定会对电影有所冲击。 唱衰3D 哈，那您唱衰3D 的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它不符合人类的观赏习惯。 啊，因为呢，我们就说，你看当时呢，卡梅隆、斯皮尔伯格以及呢，我们就说卢卡斯在鼓吹3D 的时候，他说3D 是未来电影的方向，3D 是世界的本来面貌。但是我们凭良心说一说，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 3D 效果跟我们在大自然中看到的 3D 效果是一个效果吗？因为那个 3D 它是通偏振光构成的，我从技术上我进行了研究，你人就是说对 3D 的忍受，就是那种光影的呢，我们就说那种忍受最多不能超过40分钟，你超过40分钟就会本能的有心理和生理的不适感啊，对，尤其是你戴那个什么，就是说偏振光眼镜是吧？啊，那就那样，就说那就那种不适感就更强烈。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又在推那个裸眼 3D。对，有朋友问我，就说 3D 是不是还会转头重来？我说 3D 即使是转头重来的话，也必须是裸眼 3D。但是裸眼 3D 能够转头重来的话，也会仰仗于阿凡达二。卡梅隆他有本事把阿凡达二拍成那么裸眼 3D。可能裸眼 3D 又能火一段时间，但是呢，我还是要断言，火不过三代，绝对不是真正的那么就是说大自然的那么就是说自然呈现，反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两地的电影，反而是那么就是说更接近自然状态。 那这本书在这个编辑出版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从这个编辑的角度，主要负责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接手这本书的时候，周老师的那个内容文字这方面其实就已经非常完美了，更多的就是对它这个形式的一个包装，包括它的这个封面版式的一个设计一个排布，对，让它更有流畅性。 周铁东老师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号脉电影这个第一版的时候，它的封面是《指环王》当中的甘道夫，是吧？ 对对 对。 嗯， 但是我们看到第二版当中的这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其实我也挺想问的，它这个封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案呢？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象形文字，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有一些未来感的这样一个设计。 哦， 里面它其实有一些就类似咱们看电视它会有的那种条纹，还有整个是一个屏幕几块屏幕的拼接，还有这种亮点，它是有一个有一个未来感，有一个科技感，就是说咱们这个书也是面向电影的一个过去电视嘛，然后未来荧幕有这样一个概念在。 另外呢，就是我们再说说这个增订版这个文本上的内容哈。 嗯， 那问一问周铁东老师，在增订版当中到底增订了哪些，增加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为了回答您这个问题呢，我就特意呢，我们就说把那个目录啊对照旧版呢，我就又梳理了一下，增加的文章呢是呢，我们就是说是26篇，然后增加的篇幅呢，我数了一下是186页，37%。 在这些这个增订的这个文章当中啊，有很多文章当中你也是表达了对这种现在的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的看法，有些的现象可能在2013年那一版当中现还没有出现啊，但是呢在2020年前后啊，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了，比如说这种网络大电影啊、微电影啊啊，那您呢其实也是在您的文章当中也提到也发表了您的看法哈，那您能在节目当中就简单跟大家说一说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网络大电影啊，俗称简称为网大，还有这种微电影，您是持一个怎样的观点吗？ 如果电影是那么是单纯的话，是吧？那商业电影呢，它就是呢，我们就说就是烈性酒啊，文艺片呢就是呢，我们就说葡萄美酒，它对对，垃圾烂片呢，就是呢，我们就说酒精，甚至是工业酒精。像网大呢，它连酒精都算不上，因为它是对电影的稀释，对文化的稀释啊，对受众的稀释啊，它是一种稀释，它是那么电影资本呢，我们就说无头无可楼，它溢出来的那一部分，所以我说它是兑水饮料。在电影语境中是没有言说价值的啊，因为在经典的电影里面是吧，所谓电影只有在电影院黑暗的环境中跟那我们就是说其他的观众一起同哭同笑同乐欣赏的那电影，它有一种仪式感，那才叫电影，就是经典电影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在大荧幕上看到的啊，声光电射，那我们就说同时那么欣赏的那才叫电影，然后你在电视上看的那不叫电影，那叫电视电影，叫 TV movie， 通过录像是吧？对，或者 DVD， 你看到的也不是电影，你看的是 DVD， 或者你看的是 video。尤其是我们现在用手机看电影，你看的不是电影，你看到的是手机视频。电影必须是走向户外，满足自己的社会属性。我觉得 就是电影院呢，就是我们栖息心灵的地方，就是电影的庙堂。我们必须走向庙堂去欣赏，那才叫真正的看电影，去享受那种故事的仪式感。 那我们从这个出版方而言哈，您觉得这本书《浩麦电影》的这种增订版，它的价值在于哪里呢？ 《浩麦电影》这本书，它是一个立足于咱们中国电影，面向这个广泛的受众的这么一本电影产业，就立足咱们电影产业的专业图书，就可以辐射不同的读者群体、影迷朋友吧。我的看法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电影，对，大家都沉迷那种啊浪漫的爱情故事啊，惊险刺激的那种动作桥段， 嗯， 包括最近咱们那个环球影城开张也特别的火爆， 对。 如果说这一方面的东西，把它比作这个电影故事的 A 面的话， 嗯， 我觉得周老师在这本书里提到的内容，它就是电影故事的 B 面， 嗯， 就是涉及电影这个系统背后的一个运作机制， 嗯， 啊，就是背后的文化动因、经济动因、社会动因， 嗯， 就是这个各个层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喜欢电影的人、爱电影的人去阅读的一本书。 那我们从作者的角度哈，问一问周铁东老师，那么您希望通过这一本书，能够给我们的整个的电影的行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原来啊，就是说我写这个大众电影专栏的时候呢，我这个栏目就叫他山石啊，那个他山石我写了很多年，所以呢，在旧版的那我们就说那后记里面，我就写了这么一个，就是说但愿本书能够成为中国电影如何与海外市场对接的一块问路之石。2013版呢是问路之石，是吧？但时隔八年呢，是吧？经此一役，大家知道呢，我们就说疫情呢，让呢我们就全球电影产业停摆将近两年了。恢复以后呢，就是说报复性消费，全球都在等，尤其是好莱坞也在等，但是呢都没有等来。没有等来是因为呢，我们就说这两年间由于停摆，我们呢我们就说没有合适的内容，尤其是今年咱们的今年暑期一片哀鸿啊的，因为呢我们市场上没有撑得起呢，我们就说暑期档足够的内容。我的整个观点就是内容决定论。而且呢，就是说谁眼里面有观众，在观众眼里面才会有谁，这样的观众是用脚投票的。咱们这个什么，就是新版的序里面呢有讲，这样的对咱们的电影来说呢，这又是一个百年一遇的历史节点。因为呢，全球电影产业包括二战是吧，一战都没有这么着停摆过。恰恰呢，我们就是好莱坞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啊的反而崛起了，就是恰如当年的泰坦尼克号所昭示的未来百年，就说一旦形势好转。肯定会好转，我现在断言，全球电影市场又将迎来内容饥渴的井喷，就看咱们的电影人是否准备好了。如今只好唯愿本书是吧啊，增订再版，能够为中国电影如何走出水深火热，它能够成为一块过河之石。原版呢是问路之石，这个呢就是过河之石啊的。如果能够起了这样的，我就算没有白写。然后呢，我肯定还会继续写。 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让我们在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上获得过最高奖项的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由李玟演唱的《月光爱人》的旋律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盛大开幕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专家呢，跟大家一起号脉了中国电影。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继续有关电影的话题，跟大家重点说一说女性电影。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编辑部的故事，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I